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咯。讲理想有咩错呢？即係讲下兄弟呢去啲向西村玩呢都系冇错㗎。但未讲呢样之前呢，提先呢喺节目逼嗰时候呢就同阿哥等就讲。阿哥等话呢点解我唔将成个卫东呢由我哋喺点样去集合啊，搭车啊，喂啲车啊去到咩去到酒店啊，跟住食下午茶啊，再大排档啊，一条龙讲出嚟。喂，呢啲唔係智能手機重點啊，嗰度。 唔係，我答應咗啲網友會好好交代㗎嘛，即係 好好交情啊，好好交代。我諗我呢個節目出緊街嘅時候呢，你 交代點樣做得㗎啦。 你已經係版主㗎，咁你自己喺度慢慢交代 ,ok? 啊，要補充呢，我就補充，譬如橋社係北站，即係如果網友去咗南站呢搵唔到呢，真係小狗你㗎，話聲你聽啊。但係而且更加啊，如果你講我呢次行程呢，我就有两样要讲，即係过你两条友都迟到。一迟到呢係啦，即係阿洛比又约咗12，我哋12点去㗎嘛，咁洛比约12点半先嚟，咁你话要两点先嚟到。咁点解你会我哋会同一我好奇怪㗎。我哋去我哋諗住唔等啦，我约咗阿哥顿呢就喺呢个罗湖口岸查身等嘅，可能諗住。但係我哋同坐同一架车，点解呢？我就係傍住阿洛比去对人民币。梗係旺角对好过喺深圳对啦。你贵咗㗎其实对人民币嗰度。 对95啦。 95咪贵咗囉。 你哋好似对966 啦。968啦 ,966, 唔好记得啦。咁样我哋起码多咗程巴士咪摩托啦。 係呀。 係咪先。嗱仲有依样要讲下先，摩托。你又贵咗啊！你喺摩托，你坐摩托翻去酒店嗰度咧，系5蚊，我去咧就3蚊。嗱，当然我就 冇咁斤斤计较， 冇斤斤计较啦。5蚊嘛，所以你唔系熟人带咧，你乜嘢都贵啲嘅，或者咧，你可能喺小撮之内咧，就会使咁多啲钱。 唔系依啲，我哋明白嘅，即系我哋香港碌嘅上到去咧，佢哋必然係開大少少嘅，但係即係3幾蚊算啦，跌都跌咗啦。 咁唔係㗎，咁我哋去大排檔食，咁我哋無啦啦都有人請食大閘蟹啊，個 uncle 個老細請食大閘蟹啊。 係啊，啲好肥添嘛，啲糕 啊，真係啊，嗱呢啲面嚟㗎，你如果唔係同我食咧，你肯定唔係咁嘅價錢落樓，加上冇大閘蟹食， 係啊， 但係嗰啲盤棋嚟嘅啫，嚇、啊，唔好意思啊。讲返今日嘅嘢，今日主题就呢、這个，重点就呢、這个，卫东嗰啲过去咗算数啦 ,ok, 啊记唔记得我哋网聚呢，咁跟住我哋咪去本色咁走嘅。 係呀係呀。 跟住我哋又去沟女嘅。逢系沟女你都唔啱嘅原来。 唔系唔啱。 喂嗰班女夠年纪啦。你咪食碌茶咁坐喺企度。 我上次我都讲过啦，即係我知道係冇结果嘅。既然明知係冇结果嘅，即係何必要出手呢？ 你諗下陪飲酒，如果嗰條女陪飲酒都兩嚿水啦。你埋咗去你就慳返兩嚿啦，咩明唔明？你知唔知計呢條咁嘅假數啫。 圍晒皮呀、啊。 圍晒皮㗎啦。嗱我哋大家夾兩嚿咗嘛，都係咪先。係 呀。 係咪先。嗱仲有康仔都喺度啦。我都想同康仔呢個私下講，即係好朋友講。你去到淨係唔係飲酒唔食煙唔玩，你嚟做咩呢？即係我唔希望啲網友落嚟夾錢，你純粹過嚟坐低係夾錢㗎啫，即係你會好浪費嘅錢，即係做朋友，你又我嘅聽眾，即係我一定會維護你嘅荷包先，即係如果你下次即係仲想跟我嚟呢，唔該你出去玩，一定要玩，落 disco 又好，唱歌跳舞又好，飲多啲酒差會到，你唔同女差都同啲仔差啊、即係我如果你去到坐喺度，首先有嘢我唔會照顧你㗎，因為我都 死都忙緊啦。 我都忙緊，我一定溝緊女㗎大佬。我冇時間照顧網友㗎啦，去到就自己搵食㗎啦，你死你事㗎啦。好似衛東呢次咁啊，你死你事㗎啦、啊。最多介紹啲雞頭你哋搞㗎啫。即係如果康仔你去到你又坐喺度，你會好嘥錢，當然你可能唔係使好多啦，嗰日攬埋車你都300多蚊啦，因為搭埋車計埋車費300多蚊，但係300多蚊我都唔想你嘥，你係好嘥錢，喺我嚟講你只係我嚟夾錢㗎啫， 咁样 我又帮佢讲少少说话啦，佢第一次跟我哋出嚟玩，咁有啲矜持啦，同埋呢嗰、那个场系唔啱佢玩嘅。 点解咧？ 好明显系唔啱佢玩，即系佢依 系咪要带佢去惠东玩嗰啲空中飞人啊？除晒衫嗰啲先嗱， 唔系 系啊，康仔，你打个电话俾我，我下次带你去。 嗱，佢咧应该咧就带佢落水围，水围嗰间有酒店卡拉 OK 嗰间啦吓，你 仲有女坐嘅啲， 冇错，即系 咩场啊嘛？ 佢要入到去咧就。揾咗佢自己心水嗰个之后咧，个女会主动啲嘅，嗱咁就会摊得着佢啦。 嗯，好，嗱阿康听到未？嗱，如果下次咧，我就会带去呢场玩，咁消费咧，我就带你去惠东，我带你去东莞啦。啊，咁你预咗都系千零蚊消费到啦吓，你带千六蚊出嚟，我保证你但系你唔系，我惊即系佢去到嗰啲地方玩嗰阵时候，又真系企晒坐晒喺度啊！喂，你嗰日。你同阿康都系一样㗎咋 ,ok, 你都系冇沟女。你但你好啲同我呢边飲下酒劈下啊。喂你都系夹钱，你唔好话人，你冇资格话人。你都夹钱㗎 啫。 吓好啦好啦，冇即系我希望阿康仔听到呢，如果你真系下次真系想同佢玩呢，你放盡啲吓，阿牛系唔会点你嘅。我保证你有得玩 ,ok, 啊呢啲大家心照啦，做得战狼的听众一定，我一样可以保证。咁、啊、如果你下次再出嚟又諗住坐喺淨係睇我哋玩呢，我唔会再有下次遇你㗎啦 ,ok, 啊我真係我唔希望你嘥一蚊喺一啲呢啲唔啱你玩嘅嘢度 ,ok, 好啦。咁、啊、我跟住食宵夜㗎，讲緊水鱼粥㗎嘛、啊。就係、是、你话去咗嗰间食沙窝粥嘅地方，咁啊嗌水鱼粥啊你。嗰次 水魚粥唔係我隔離戴眼鏡嗰個網友。 哦，嗰、那個網友，哇！真係蠢到冇人有，真係蠢到冇人有啦！嗱，我專鬧你，專鬧啲網友。你去到嗰地方，你啲最基本嘅嘢嘛，食水魚粥咪成隻水魚咁咯。即係呢啲真係不外為有人道啦咁樣。咁我介紹食啲雞粥啊，咁 OK 啦嚇。 OK OK。 啊，消費又唔係貴啦，四嚿水，我哋有成六個、七個人啊。 八個 啊，連埋我兩個深圳朋友啊，八個人都係四嚿水，每人五兜嘢咋。 嗯，啊，唔係消費唔貴嘅。 啊，喺嗰度食嘢唔貴嘅嚇，因為嗰度係向西村啊嘛。咁跟住好簡單啦，我哋講咗啦，我跟住我啊同阿樂喜啊咁去壞人啦，咁樣就去咗揼正骨啦咁樣嚇。咁跟住啊，我同歪人落俾啊三條友去揼正骨。咁你就斯斯然咁啊走先。即係唔係同我同車啊，你就行咗，你又喺面對呢個沙窩仲行喺右手邊喎、啊。左手邊係咩呢？嗰度最出名嘅花街柳巷嚟嘅。佢哋去行一個男人行過去呢，通常呢全身女人嘅手指毛㗎啦。咁你去做乜嘢呢？ 嗱我知道你哋去 正骨 啦， 就非常之唔啱你啦， 咁因為我上去呢，我都係諗住要搞嘢嘅、 哦、 即係既然你哋冇下文啦，咁我咪行先囉。 咪其實呢呢樣嘢呢係又好奇怪嘅。你想有下文嘅玩法，你咪同我講咗先囉，跟住或者我安排咗你 去玩。能夠因為我一個影響曬其他人㗎嘛。 咪有歪人都想斜骨啦。你明唔明啊？其實即係我就話、哎、我、哎、玩到咁樣，不如揼個正骨先啦咁樣。我咁樣講啫，我唔係一定我提議啫，係咪先？第一次同你去玩，我梗係揼下正骨先啦。 可以反建議㗎嘛？ 你可以反建議㗎嘛？你講真，你講話，不如揼斜骨咯。其實個個都舉手贊成。我話埋俾你聽啊，嗱，你啲人啲含蓄嘅弊處啦、 嗯 啊，你唔提出你嘅要求，你嘅弊處啦。等於你去惠東，你唔提出亂啦，你想坐台嘅，咁我呢下你弊處啦、啊。所以你係悶係抵你死嘅。OK， 唔緊要啊。嗱、啊，你跟住去咗向西村。我有一個問題，向西村是出名幼齒多，即是十六七歲啊，十八九歲到啦，即是最那些都是打多過那些中女啦。那一次我們去惠東，那女又是十七八歲十八九歲、啊、你又不啱玩，你為什麼就在向西，因為向西最多這些這些靚妹的啦。 那些不同啊，實牙實錢明碼實價，即是你肯買佢就肯賣㗎喇，咁即係同你喺惠東要慢慢溝慢慢氹先至check到嘅，咁我覺得會嘥時間。 唔係㗎，就講真你都可以，其實呢喺惠東一樣嗌到靚妹俾你嘅，十七八歲一樣嗌到嘅，但係見到你啲胃口係唔食啲十七八嘅，咁我費事嗌啫，其實你要咩貨源我都有我有辦法，我啲朋友有辦法 ,ok, 你見到我啲朋友多到係多 个如恒河星数啊，即系使我的钱嗰啲啊，系咪先？吓，你呢次去 学完本色之后， 本色之后食完宵夜之后，吓、嗯，咁、啊、你去揾咗啲咩女咧？ 嗱，我就一路行向西田个方向行啦、 哦，即系向西环啦，即系。 咁其实喺西田楼下咧，如果你有经过过嘅咧，嗰度已经系似我哋以前嘅豉油街角落嗰个位。已經是好多雞頭啊，喺度嗌啊靚仔靚仔，要唔要小姐？靚仔靚仔，要唔要小姐？波一波羅咪嚟噶啦， 係啦係啦， 咁咪喺嗰度揀咯。 你係入去啲倉揀啦，定係出邊有女俾你揀啦已經？ 其實我咧就一路行翻去咧，我就諗住翻屋企睇波嘅啫。 啊，咁啊，你喺大陸有屋企？ 我喺大陸有屋企。 O K 得 嚇，咁啊一路喺度嗌。阿靚仔靚仔要唔要小姐我望一望過去咦有個幾得喎、好煙下添喎咁冇乜土味喎、 又唔會化妝化到撞曬喎 唔會錯曬先啦咁問佢幾多錢啦佢話四百 哇過夜 啊過夜 喔得嚟啊 咁我話仲有幾點啊因為我走嘅時候都已經係三點三 多啦差唔多啦 三點三㗎啦咁我四百三百五啊咁啊，三百五三百五，但我帶走嘅，佢帶走冇問題啊。咁啊，之後我咪，因為我就唔中意喺條街嗰度揀啊。咁我就攞咗佢卡片，我翻屋企咧就沖個涼先，跟住就再打俾個雞頭。咁佢就帶女嚟啦， 帶去屋企， 係冇錯。 哇！屋企俾人知 道？ 你先講個屋企係竇嚟先，好清楚，竇嚟嘅啫。炮房嚟嘅啫，系咪啊？ 度假屋啦，即系 拍拍啰柚嚟就唔租噶啦，可以 OK 得。家私唔系好多噶啦， 唔系好多，唔系好多。 系、最紧要咩啫嘛？ 啊，包埋嘅。 哦，包埋咁 OK 啦，吓 吓。咁啊，翻到屋企咪冲个靓凉，咁啊，等小姐到啦。 几点到？ 唔使好耐啊，都系十零分钟佢就到啦。 嗯。即係大概你三點半就已經女送菜已經送上門啦啲菜 係啦。咁三百五蚊囉。 搞咗幾耐呀搞幾 Q, 首先一我幾個問題問你嘅。一搞幾 Q 先。 兩 Q 就。 兩 Q, OK 㗎啦就平均係百零。 唔係呀你咁樣問得我好似真係要圍曬皮咁樣喎。 我唔係差唔多啦我成日覺得過夜係兩 Q 夠啦你唔好操到最盡啦多狗魚啦。但是你玩二五八制八八八嚿水你都係兩 Q 好啦唔好你唔好過分啦嘛咪先。如果兩 Q, 咁嗰條女幾點走 佢第二朝差唔多九點鐘先走。 九點鐘先走。你又是有六个钟头 是啊是啊。 咦全部六个钟头都搞亲六个钟头唔知点解。是咪呢不是三百蚊。 因为你。 三百唔算抵嘅。 直头系抵。 另外有冇再俾 tips 啊 我另外俾多50蚊。 50, 即系套路四嚿啦。咁你俾卫东贵两嚿啫。算啦唔同嘅。唔同玩法嘅。 唔同玩法。 唔同玩法嘅。 冇错。你好似有揸型喎冇揸型。 唔系。有咩服務先呢三百五都有啲適度適量服務㗎嘛。我知道衛東嗰次你冇乜服務㗎啫 ,ok, 得。 我亦都喺網嗰度見過有啲網友留言啦就話向西村嗰啲女全套都做嘅。 單埋嘅。 而家唔係嘅。即係好個別情況啦即係有啲係真係唔識吹嘅。 真係唔識吹好少㗎嘛。 真係唔識吹㗎。唔係有啲呢我曾經試過真係刮燒㗎你唔吹好過啊。 嘩真係牙刮。 就 跑啊。 跑冇咗啦冇咗。 喂唔係刮燒跑係。 咁我上次嗰個都係冇吹嘅。 咁都係有冇一齊去沖涼咁樣呢 有。 哦、都係屋企沖涼啦。 梗要沖。 咁你屋企又肯定熱水嗰度我覺得好啲啦咁樣。 唔會好似陶乜居嗰度咁嘅。 陶乜居嗰度咁樣。唔係嘅你搞錯。我上個禮拜真係去嗰度瞓啦。喺呢個喺呢 就係俾你整壞啦所以。 係啊。 我已經我啦。 我已經整壞咗我啱啱瞓嗰間。系嗰啲题外话冇啊，真系整坏咗。 翻嚟先。 唔系，我有好处咧。嗱，嗰个卫东喺嗰边咧，我系唔使登记嘅，即系 你都冇登記啊！你喺酒店未試雞，酒店唔使登記噶、啊。喺全中國珠雲咁一笪地方，我又唔使啊！我阿芝阿就抬佢部電視機走啊！話聲俾聽，我可以咁啊。當然你哋唔好啦，你都唔好學啦嚇。嗱、啊、咁，如果你陪到九點兩 Q 包充，唔錯噶咯。咁平時除咗過夜之外，你有冇話快餐咧？ 快仔嗰度係夠半噶嘛？ 係啊，夠半嘅。我就知系550蚊俾个妈咪噶嘛， 系啊，但系我觉得嗰度好喇喳，好喇喳，所以咁近屋企，我多数我都系带翻屋企嘅。 即系如果快餐都可以带翻屋企，唔通？ 可以， 都系够半， 都系够半， 都系鸡头带上嚟， 冇错。 即系其实每一次都鸡头带上嚟，惊咩咧？ 视乎你视乎钟数啦，因为如果太早嘅咁，佢或者就你阻紧佢啲时间，咁佢梗系唔跟你翻去啦。 嗯， 咁如果你话我哋呢啲食完宵夜冇嘢做，痕痕地嘅落去，都系可以带得走嘅，都系够半水。 嗱、你讲讲，嗱我食完宵夜三点半啫，通常如果带走快餐啦，我唔好话过夜啦，一个一四九啊，系咪啊？ 系啊，350， 唔系 本来佢话四九， 本来四九啊嘛。 嗯嗯。 啊，咁即系讲价啫，讲到价就另一回事啦。咁如果譬如我想12点钟快仔，跟上屋企或者上我指定嘅酒店，咁系咪都系850咧？定系或者唔同你生意要喺嗰边搞埋咧？ 呢、這个好难讲，即系视乎个鸡头多唔多嘢做啦。如果佢系多嘢做，佢真系唔会话俾你跟住你行嘅， 嗯，但系过夜就一定得啦，因为过夜就系包咗佢成晚嘅啦嘛， 系冇错， 啊，过夜可以，咁通常你自己都系中意揽住件都嚟瞓嘅啦， 嗯，啊咁温馨下先啦， 你都咪同我一样，冇理由唔啱玩嘅，我哋话声俾你听，真系， 我边有嗰个唔啱玩 Jack， 唔系啊，真系冇理由唔，即系冇理由中意，因为 Oscar， 我哋讲翻我哋出版我啲版主先啦，啊 Oscar 咧系呢个要快仔㗎嘛，佢唔鍾意玩過夜㗎嘛，佢就驚銀包俾人攞啊卡力卡啦㗎嘛，其實租間房係咪即係租間屋將銀包鎖起佢就安全好多啦。 當然。 係囉，即係你喺附近租咗間屋幾千度啊，幾貴㗎我聽講。 其實嗰度我就唔算係咩租嘅，嗰、那個係我親戚喺嗰度買嘅。咁、佢早一年头嘅时候买，佢都系买60几万啫嘛。咁而家都已经系升咗一个 double 都 百几万噶啦，百几万啦，而家深圳楼。 咁我又上个度假啦，即系上亲我就翻去 就丢空佢 吓， 两房一厅 啊，两房一厅 嗱， 两房两厅， 两房两厅。我问两房一厅系咪两房，即系两咪两房啫。即系下次有机会同我哋一齐去啦吓 ，OK 得，系得。咁啊， 使唔使打通间房一齐玩添？ 系唔使。即系下次咧，如果我落比再沟翻阿 Maggie 咧，咁样咧沟到咧， 落比上过嚟啦， 上过嚟啦咩？ 我跟住带阿落比。 哦，即系话你喺惠东走啦，跟住带阿落比上你屋企。 系啊， 跟住你有冇带佢去向西行个圈啊？ 之后我同佢去 督波啊嘛， 去搞啲嘢，因为 搞啲咩啊？ 因为我哋跟住有个网嘴啊嘛，你唱朋友俾我哋听啊嘛。 哦，系咩？唔系啊，冇啊，你老公啦。 其实要唱噶啦。 啊，真系好朋友啊，真系。 啊，咁 跟我去一次咧，有钱都变穷啦，先啦。OK， 继续。 喺深圳嗰度，我哋倾咗啲场啦，咁就系、是、希望我哋下次网聚咧就可以 喺嗰啲场去搞。OK， 系啊。 深圳我又唔会搞啊，就你搞啊，你发版啦。 好啊。 我将全权嘅责任俾晒你啦，咁样啊。搵到钱你预我份得啦，我 冇搵钱㗎，我哋全部都系柴娃娃自在开心㗎咋。 同埋你嗌得我嚟呢，就如果你搞你请得我嚟呢，即系我唔收钱都好啦，咁样希望我嗰份免咗呢，等于请咗我啦嘛，其实。好简单啦，我下次嚟呢就我份免费，好似我网聚咁，我嗰份同埋梁锦祥嗰份同一个朋友嗰份都系免费㗎。咁样都系一样啫，咁有啲 Jesso 都冇 Jesso 鬼搞网聚嘛，系咪先？我自己希望饮酒唔使钱先啦，仲有好多网友请我饮酒添啊。好啦，你除咗喺呢啲向西地方搞拣啦，女之后仲有咩地方玩过咧？ 嗱，其实向西花街系几时先至兴起？阿牛哥，你清唔清楚啊？ 一路都有，但系咧喺沙咀灭亡嗰时候就系向西嘅繁荣嘅时间。 一路都有。 其实是北打澳， 是北打澳 就旺起上嚟啦嗰度。 因为点解？因为北打澳嗰时候最多，以前去北打澳咧，啲人以为 disco 嚟嘅，唔系啊，基本上佢哋好多女沟啊，但系沟完之后钱啫嘛，甚至你你同你坐得佢喺度屈你钱啫嘛。嗰时候我觉得以前住系我住喺沙咀，咁我都系成日去北打澳嘅，因为以沟女啊嘛，嗰啲沟啊，即系假嘅，因为全部都系啲女都系出嚟做啊。咁你咪傾完傾帶佢上去博嘢，博完嘢咧，咁啊咁啊，佢實名攞問你攞錢，咪俾四五嚿咯嚇。由嗰陣時候咧開始咧，就開始有女，唔係代表多女，多女咧就真係喺沙咀滅亡嗰時候，就係啲人全部去曬向西。就算而家喺討論區好多網友都係沙咀滅亡，即係三沙一水啊，水啊仲有啦，而家三沙滅亡之後去咗沙咀，唔係去咗向西嘅。向西繁荣就因为沙咀滅亡。 是 如果沙咀唔滅亡呢，向西都好似以前北打澳嗰陣時候咁。北打澳執咗嘅時候，就而家開返都冇以前咁旺啦，講真北打澳入面都冇咁旺啦。咁證明係沙咀嘅問題。 向西西武嗰邊移囉。其實如果你係有心去步下的話呢，除咗西武樓下之外，喺對面嗰啲彭年啦、陽光酒店啦、嗰啲路口呢都企咗好多好多。 但係我要提醒網友先，陽光酒店門口呢好多扒手。啊呢日睇住先。啊就陽光酒店樓下。咁向西呢就分兩邊嘅。一邊村嗰邊，即係喺北打澳面對北打澳南左旅遊。右手邊嗰邊呢都有一堆花街嘅。嗱，嗰扎花街都好多女嘅。 但嗰啲即係 一邊就 入到去㗎喇。 一邊 入到去㗎喇。 巷仔嗰度啦，嗰度好多嘅。但係呢嗰度又其实我而家呢我仲可以叫你介绍街，即係可以推荐你去玩嘅，但到12月呢或者1月呢，即係近农历年呢，就唔好上深圳玩啦。 咩原因呢？ 通常嗰啲时候呢，啲贼佬搵钱嘅时候，即係呢最多俾啲香港人俾人夹啊，俾人屈啊，俾人抢钱啊，抢金链啊，就最旺就係年尾囉，年尾我哋要搵錢過年，咁人哋都搵錢過年㗎嘛，嗰度最猖狂啦，我實就唔好去 啦。同埋近春節啲女呢都返老家㗎。 唔係應該點講呢，係春節之後呢啲女就唔喺度㗎啦，就好少㗎啦。咁亦呢春節之後都係冇女玩㗎。點解所以有時要溝你啲飯盒呢？啲飯盒呢就閒時攞嚟急時用啦。好似 Maggie 啲真係好有機會㗎。OK 啦，臨節目完之前呢，咁樣我哋戰南討論區呢，即係我戰南開咗個網頁啦，我可以再計我呢個日志之後呢有個網頁啦。咁呢個網頁多謝 Gary 全權幫我搞定晒佢啦，亦都多謝 Oscar 義務幫我做呢個總版主啦，咁佢 老坐嚟㗎。 老坐管啊，話自己黑社會嚟㗎 ,ok, 佢係坐管我係咩呢，我真係唔知㗎，但真係個坐管個字應該俾我，你用四二咩啦，係咪先，又唔好講咁多黑社會背語㗎嘛。咁樣Gary 就同我講，佢話就希望呢我宣傳下，咁樣因為呢個呢台嘢呢我㗎嘛。咁我個網址係咩呢 ?http 兩點兩個斜同三個 w,adult.hk, 即係 adult.hk, 咁樣就係成人點 hk 啦。咁呢我入面有一個討論區，咁希望啲網友呢入去登記做會員嘅，咁有啲咩好處呢，咁樣你多啲投稿啦，咁樣咁我哋 friend 啦，咁下次出嚟 red 啊，飲酒啊，食飯啫，咁唔係請你啦，咁起碼多個朋友啦，好似阿明嗰啲去過一次網聚打個電話嚟問路啊，即係蓮塘嗰個啊 ,ok, 唔係蓮湖啊，或者佢聽我咪女笑嘅咩啦，咁即刻就打個電話嚟問報吉點去，我即刻話咗俾你聽啦。嗱，你有呢咁嘅優惠嘅，打個電話嚟我就教路 ,ok, 咁就啲做 friend 啦。咁如果你哋係我譬如我有啲特別版罪啦，即係頭先你講嗰啲啦，特別版罪，咁呢我只接受一啲呢經常貼文嘅 VIP, 即係可能貼過好多次文啦，個分數好高嘅，咁樣我先會去啦。真係唔信得過啊，我都亦都唔希望你，我都希望如果你我驚你搞團嘅時候你賴嘢㗎，真係唔熟嘅，真係唔好去啦。咁呢為咗推廣細佬，推細佬啦，推我呢就希望 啲網友同啲朋友推介下啦，喺邊途徑推介下，咁樣只要唔俾喺討論區俾人 ban 咧，咁樣都撐下細佬啦，等可以啊，等搞大呢壇嘢，因為呢壇嘢，我可能我哋揾到啲錢嘅，咁我揾到啲錢，我多啲嫖咯，多啲玩咯，多啲玩咪多啲帶你呢班肉海基民啊，一齊出去 rap 咯，咁樣啊，嗱，仲有一樣嘢。預告我先，下次可能會請個援交嘅僆妹上嚟，咁樣，但係你知啦，逢係僆妹通常得底嘅，咁我就唔 sure 嘅，咁仲有，但係同我話想上嚟做戰男手記嘅節目，同我一齊做節目嘅人呢，哇，真係排山倒海，我唔係同你講笑，我真係而家應接不下，咁阿 Won 啊，阿 Ken 啊，阿 Gordon 啊，阿洛比啊，呢啲真係嗱，你全部 stand by， 我揾唔到人呢就嗌你哋，得唔得啊？ 当然冇问题 啊，做兄弟咁样啦，阿洛比嗰次咁样讲噶啦，但系今日谂住搵埋佢咧，佢就话约咗朋友食饭啦。其实某程度佢放咗一次飞机嘅，好咗对面呢个冇啫，咁费事咧又嗌梁锦祥过嚟，真系嘥气啦，系咪先？好啦，多谢咁多位支持，咁节目又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